破山头主义，拥护百家争鸣，撇开门户，打开心窗，集思广益，嬉笑怒骂，装鞋并作。问乾坤，逢星期三晚10点至11点半，萧鼓声中，逢星期五晚10点至11点半，萧若元陪你谈文学，论民生。 手臂和雙腳的毛毛好像原始森林那么性感外眼，夏天怎穿背心和比基尼啊？ 不用怕，变靓一点的彩光和激光脫毛一口价都是288蚊起，你看我全身每个部位都那么光滑亂白，都是所费无几的。 嗯，那我快点要找变靓一点帮手了，准备好迎接夏天才行。 女人味是源自一举手一头足，夏天到了，不想一举手一递脚就被人笑是原始森林那么尴尬，快点清理了一些碍眼的毛毛啦，变靓一点彩光激光脱毛一口价288蚊起，热线是8101-1183。 好了，不上频道，点啊，杰斯，点啊，讲啊， 搞搞新意思今日， 讲下乜选举先啦，诶，上个礼拜五我哋出得咁劲， 系啦， 嗱，中晒嘛， 中晒啦， 坐三望五啊嘛，哇， 系啊，跟住啲友真系投错水，屋企投错水，投叶楼嘅投叶楼啦， 投依依嘅投， 系啦。 我哋好跟龙顶八啫， 唔系讲真句，俾翻个 credit 依依啊嘛， 唔系要俾翻 credit 阿牛，招文牛啊系， 唔系喺度讲，唔系讲一讲先，咁我即系喺香港 discuss 度都睇到啦，即系话牛拣 cut 咗啲听众，咁讲真句，其实大家唔清楚，即系嗰一日咧封烟咧，其实由我谂我一路做落去，大家都知啊，我由2:30开始接封烟，其实一路直至到10:30咧，咁封烟排队嘅人数咧系一路都 keep 住超过20人嘅，咁所以其实都好难怪，即系要咁做咯。第一样嘢，咁同埋第二样嘢就系阿牛其实都已经好辛苦啊。咁同埋第三样嘢就系大家唔好怪阿牛讲嘢态度同埋咩咯，即系大家有留意战男嘅咧，佢改唔到个 feel， 即系无论讲乜嘢 topic 都好。 战男 feel 嚟做呢个选举节目啊。 所以咧，即系我谂俾翻嘢少咗阿牛啦。 佢叫我哋唔好讲咁多佢咯。 系啦， 算啦，投棋啦，系啦， 系啦，咁啊，今日讲咩啊？ 讲咩啊？我哋今日 即系大陆嚟讲，即系 讲下个毒奶先系嘛？ 系啦， 好多嘢讲嘅其实，不过就即系切合翻我哋今日话题啦。即系我哋今日想讲下，即系中国嗰啲饮料啦，即系唔系饮料食肆嗰啲饮料啊，即系饮品嗰啲。 系啦， 咁啊咁我即系可以，因为呢几日最 hot 嘅我谂就系嗰个毒奶， 毒奶 吓，即系计呢个大头鹰之后，佢出现大肚鹰吓，咁咧其实呢个仲恐怖过嗰、那个，即系上一次 大头 鹰嗰个啦，因为呢个系真系会有生命危险嘅， 肾结石， 你谂下嗰个 B B 仔个肾有几大啊？ 系咯 吓，竟然可以结石咁啊！呢个我谂我同阿 Steven 就会几，即系可能会清楚少少，而家即系佢嗰个咩毒嗰、那个。那個化學原料叫做三聚氰胺，你知唔知是什麼 Steven？ 真係唔知喎， 你一定知係咩嚟㗎，其實 係咩嚟 㗎，一講英文就知㗎喇、 啊、 Melamine 咦已經是打笑喎、 啊、咩叫 Melamine 呢、其實簡單嚟講呢就係、是你通常如果喺以前如果茶餐廳仲食得煙嘅時候呢、有好多煙灰缸呢嗰、種膠料呢就係、叫 Melamine、或者就係嗰啲即係你喺嗰啲 Pizza Hut 啊 KFC 食呢唔係 Pizza 咪成日有啲兒童套餐呢咪、有個兜呢、即係分幾格咁樣、你格裝意粉嗰、格裝啫喱糖嗰、個兜呢嗰啲就係 Melamine 佢、特性就係呢佢係即係佢係掟落地下唔爛啦、 但係佢係膠料嚟嘅， 外部溫， 同埋佢係啦，佢可以好耐熱嘅， 嗯 啊，所以點解可以做煙灰缸就咁解，因為佢最多你擺落去咧，佢就慢慢咧，佢唔會好似一般膠料咁樣啦，係會辣溶嘅，佢，嗯，只會辣到個控嘅啫，最多都係，嗯，即係黑色個控嘅啫。咁你話竟然就喺嗰啲奶粉度咧落 melamine 喎？即係，但係咁，你知唔知點解佢會咁做啊？ 因為佢想，即係話佢啲奶咧，咁，嗯，收翻嚟噶嘛，咁啲奶濃咧，佢，又落緊溝水， 嗯， 啊溝水之餘，咁啊溝水咪淡咗啲蛋白質啊，嗰，嗯，啲鈣質咯，佢， 嗯， 落翻個面啱啱啲面咧，佢就話可以加強翻個鈣質。 係，佢其實咧係大致上係咁啊，即係同阿 Ed 講嘅差唔多。佢， 嗯， 其實就因為其實係而家 check 咧嗱就。即係而家仲未公布曬成個真相係點樣啊？咁，嗯，但係都好相信未必會係最後，即係未必會係三六嗰邊係做手腳嘅，係而家最有可能咧，就係，是，其實就係奶農啦，頭先講嘅就係，是，即係佢收嗰啲奶翻嚟。咁，嗯，其實佢點解會落咧？就係，是，因為咧，原來咧就即係我睇個報道就係話咧，其實佢一般咧，即係佢收翻嚟嘅奶，佢會做檢測嘅。佢做檢測咧，其中一樣嘢咧就 check 嗰啲蛋白氮嘅。 嗯， 咁咧，如果個即係通常即係如果一啲健康嘅鮮奶咧，那個蛋白氮嘅數值係好高嘅。 嗯， 咁咧嗰啲奶農咧就做手腳啦。原來咧加咗 melamine 咧，係會喺嗰啲檢測嘅儀器裏邊咧，係會 check 到一個好高數值嘅一個蛋白氮出嚟嘅。 嗯。 咁即係造假啦，咁，啊，所以嗰個原因就係要就加咗呢啲落去，咁咪可以令到一啲譬如話即係佢咪可以令到個成本會減低囉，因為譬如話一啲劣質嘅鮮奶佢都可以，即係啲劣質嘅牛奶佢都可以照 好嘢賣 啦，係啦， 一噸出個噸五咁樣。 其實呢個以前係亦都蒙牛以前有試過嘅，蒙牛有試過爭啲出事，佢亦都係又喺嗰啲奶農嗰度收奶翻嚟咧。我唔係好記得成個情況啦，但係嗰陣時咧，佢哋就係，因為如果我冇記錯咧，就係，是，如果收牛奶咧，蒙牛嗰啲收牛奶咧，佢，嗯，就計重量嘅。咁佢咧就用一個，佢就又係加啲含鉛量好高嘅化學原料落去，令到嗰啲奶咧一磅上去咧就好重，因為可能佢蜂蜜嚟磅啊，咁變咗咧又可以慳翻啲成本。咁 嚟 真係好撲街嘅，大陸嗰啲係真 係。你諗啊，即係阿 Steven 一聽到就係 melamine 都可以食，呢下真係其實係好恐怖，因為冇可能係消化到嘅。即係我諗，連唔好話咩，連即係唔好話細路仔，連成人都可能係會有即係有危險， 恐龍都死啊！ 係因為根本分解， 即係大陸呢啲沖水啊，呢啲即係根本就係國家民族嘅 idea 嘅喎。 應該 好似你出邊，我成日喺上海嗰陣咧，見到啲人收啲紙皮咧，個收完紙皮，其中嘅 process 咧係咩咧？ 加水，浸水緊重， 成張紙浸落去水度。 喂，唔係點賣重啲啊？ 唔係 啊。是啊， 香港都是咁做嘅啲啊，阿伯婆。 喂，但係個問題係咧，佢嗱，即係你加咗落去啦，之後咧你食落去你唔發覺噶嘛。咁佢幾時先至會有啲咁嘅 report 出到嚟咧？ 唔係啊，而家佢就係因為最近喺各省市都有BB 仔個案，就係生腎石啊嘛， 嗯， 就係，是，個症狀好恐怖，就係話三四日都屙唔到尿嘛， 嗯， 啊，即係同埋屙出嚟嘅尿咧係有血啊嘛。咁所以然之後發咁，然之後咪再對囉，就話點解有一班咁嘅 BB 仔呢，嗰班 BB 仔食咩奶粉呢？好簡單，原來全部都係食三鹿。 嘩，好大喎， 咁大意就大喎。而家三鹿就已經開始回收啦，嗯。三鹿其實呢係一隻喺大陸嚟講係一個即係唔算，即係都算係名牌嚟 嘅。 佢係即係平價奶粉囉， 嗯， 即係但係好多人食㗎，其實三鹿就唔係只出奶粉，佢有出乳酸產品，咁同埋即係講個笑話俾你聽啦，即係三鹿其實係啱啱喺最近呢，就係同呢個中國太空人科研訓練中心呢就簽訂咗一個合約呢，三鹿係成為呢個呢神七嘅航太與飲料嘅生產專業提供嘅， 明白。 航太與 即 係 神七嗰啲太空人嚇，就你諗咩啦？係啦，仲要走出去，而家要全國直播噶， 明白？ 係 真係大力落， 係啦。咁所以三佬係唔係浪得虛名噶？咁， 嗯， 但係問題就係，即係佢哋梗係唔認噶啦。咁，嗯，就即係睇係問題就係喺邊個環節度 出錯啦，同埋亦都仲有一個藉口俾佢哋嘅，就係即係而家仲未證明嗰啲三鹿嘅奶粉係真定假。咁但係其實如果你有咁多個個案喺全國發生咧，其實應該係佢哋自己嘅奶粉嚟嘅，即係 你如果係假嘅話，應該就係某一個省 或者某個市啦，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如果你而家係南北兩邊都有嘅，咁就多數應該係佢哋自己嘅奶粉。咁就睇下係喺邊個環節嗰度即係出錯咯。咁佢其實佢係出好多乳酸產品啊、酸奶啊，如果我冇記錯，八寶粥啊嗰啲佢都有。 哇， 係啊， 好大鑊喎！呢堆嘢咁樣搞落去嘅， 幾大鑊㗎？即係我因為呢單嘢，我又上去佢個網頁度睇啦。咁啊，即係讀啲嘢俾你聽啦。即係佢哋生產奶嗰個咧，其實都即係睇完都幾過癮嘅。佢就係話咧，喺舊年嘅時候咧，三鹿咧就制定咗啲咧叫十一五發展規則啦。咁佢哋堅持做生產奶咧，就要堅持嗱，唔使需要明嘅，因為讀完出嚟都唔會明嘅。咁咧就係堅持三化目標，咁咧就係落實呢個一個基礎，放大一個優勢，培育五個新的增長點，提升五個能力三個水平，簡稱三一一五三五三六零。 哇，好共產黨標 喎！呢個係做奶嘅喎，佢講，但我係冇辦法即係明白點呢條方妙嗱係點樣可以做到一啲優質嘅乳製品出嚟咯。 啊，即係其實依單嘢咧，已經之前即係叫冚咗，即係叫平息咗啦。喺食品上嘅醜聞，第一樣嘢就係、是。做嗰我諗個零月到啦，就係、是、毒餃子啦，即係回收完嘅餃子喺日本之後再係洗乾 ，anyway 唔知點樣洗乾曬啦，運翻嚟中國回收完之後再賣過啦，咁啊再賣過爆，即係最後都叫做即係 anyway 即係清查咗啦，就係、是、話佢真係回收咗，咁翻翻嚟之後就再賣過，賣完之後咁跟住即係都係繼續緊查緊，究竟喂落毒啊定即係繼續拗緊，但係已經平息咗，即係因為媒體上已經冇再報道，冇再跟進。 其實佢而家咩咧？即係落咩？呢個唔係佢首創㗎，即係其實係之前美國嗰單呢，即係話啲寵物食咗嗰啲狗糧 嘛， 嗰個其實呢應該都係落呢個即係呢個咩三氰胺酸嘅。三安清酸三係即係都係 呢化學名好難明白。 所以其實之前有先例。咁所以而家就美國同紐西蘭就到目前為止就已經確定啦。即係全部係中國製嘅奶粉呢，唔理你係咪三鹿，咁就又即係魚翁殺網，全部回收。其實個得益呢就即係最開心，我覺得就係香港啲藥房咯，係 啊， 同埋就係啲進口嘅奶粉咯，即係雖然係貴幾倍，但係即係再每一次一有呢啲事嘅時候咧，其實最得益係佢哋咯，因為係啊，即係個個就會令我貴啲。 你知唔知我今日啊，我喺食飯中學食飯，即係買飯嗰陣咧，係行嗰間麥臣氏去買啲嘢，有條著西裝嘅友，佢同我講啊，佢同店員講，俾八罐我啊，唔該。佢可唔可以喺機啲站度咁啊？我諗佢都係搭飛機上唔知邊度噶。 係啊，唔係呢個一定係啦，最開心我諗。 你平時過關都見到好多啲水貨客都係帶奶粉 嘅， 係啦， 係 啊，一孭就孭八罐嘅啦。 係啊，係啊，同埋你因為即係食得安心啦，同埋就係你如果喺內地買進口奶粉，其實都有機會係假嘅，所以其實最穩陣係 係自己帶，好多都係自己落嚟買奶粉咯。 唔係，其實內地嗰個食品問題咧，就一路都係一個問題。即係問題，講個問題係深入到去咩層次階段嘅？ 係啊，即係等於我哋今日講嘅主題啦，即係其實就係另外，其實我哋係本來就係想講另外一單嘢，就係呢個會員 啦。 咁我可以查一少講，你頭先講就係食品，其實係從來都係一個問題。即係譬如話，我以前都有講過，就係譬如話食用水呢個就已經係咯，即係食用水就係而家其實而家開始上海已經開始咧，就係再。睇有冇辦法再進一步去監管，因為你知道上海就嚟就細薄啦。咁呢、這個其實食用水亦都係長嘅一個問題嘅，就係話你會見到有品牌嘅因為首先就係呢喺大陸生活係同香港好唔同嘅。香港係冇人會飲即係一桶桶嘅蒸餾水。我哋長期喺大陸住呢， 就是、一對牛。 每一日我哋都係飲蒸餾水，屋企會有個水機啦，咁、跟住然之後咧就搵人送水上嚟啦。咁嗰啲蒸餾嗰、那個問題就會喺邊度咧？咁首先咧就係、是、咧，你會發覺其實我哋以前啱上隊都係就無所適從嘅，就係、是、譬如話攞張價目表去睇，有人送水啊，咁、樣價目表咧就會有林林種種牌子嘅蒸餾水， 最平去到兩三蚊一桶油， 由最貴去18、19、20蚊。就去到最平呢就2蚊、3蚊，咁但嗰桶水係一樣 ,capacity 係一樣啦、啊、你睇落去嗰桶水又係一樣啦、 啊、乜差嘢都一樣啦， 標誌 啦， 乜頭唔同啦。好啦，咁呢你喺決定買嘅時候呢你就真係慘啦，因為呢你究竟係買2蚊嗰桶啦，抑或係買6蚊嗰桶啦，抑或係買13蚊嗰桶，抑或係買20蚊嗰桶呢、你決定唔到啊。咁到最後呢通常啲人呢就係、 中間價， 買個中間價啦。咁但係呢你個飲個心理就好唔安樂啦，喺上喺其實喺唔淨喺上海㗎，全中國都係咁啊。點解呢？因為你每一日呢送水俾你飲嗰嗰度嗰個人呢就係、踩單車送貨咁樣嚟 㗎。 咁其實有好多好多嘅個案其實係事實嚟㗎，就係嗰啲水係嗰啲桶一回收返去呢，佢哋係入水喉水入去，然之後跟住就整返埋就俾你飲。 我聽過就有啲係散㗎。 唔係有出過好多次 喺水喉水嘅話呢、你飲我即刻知㗎喎。 咪有啲係散溪水囉，有啲有。 我唔知啦，即係但係一定有用水喉水，或者有用其他嘅水，總之就係、是、亦都係假嘅水喉水啦。 講真一樣嘢。對於即係香港人嚟講咧，可能會飲到嗰隻味，但對於內地人嚟講咧，水喉水同埋蒸餾水係分唔。 即係點解我喺飲到咧？即係一飲落去知道，哇！只咩水？一見到佢一沖出嚟有色嘅。第二飲落去係異味嘅。第三沖茶啲茶絕對唔同味嘅。 唔係我即係講其中一個方法啦。即係如果你係入呢、這個即係入水喉水，或者亦都係哦，你買貴價水嘅時候，佢可能 俾啲 即 係水 係啦，就俾啲用啲平水嚟入翻俾你，咁嗰啲可能就比較已經算係冇咁無量噶啦。咁、但係一定會有呢樣嘢咯。 咦？但係反而咧，我喺大陸見到咧一個情況咧，啲人揸住桶，即係飲完啲水之後咧，個空桶咧攞去側邊啲小社區入 岸樽 咧， 岸樽 唔係岸樽，佢有保持有汽水機咁樣咧。冲入去，咁佢你揿啲入几多钱落去咧，佢就会冲几多 lift 俾你咁样嗰啲咧。 系咩？ 有噶， 未见过。 上海啊， 上海有啊。嗰部似系真系我哋公司咖啡机嗰只。 咁但系就是但系你又要自己捧走噶咯。 系啦系啦， 好辛苦下。 睇下咁你装几多？咁你咪如果饮得唔系多，一个人饮嘅，可能你斟一两 lift 咁样。 咁而家就上海市政府就已经开始系准备，即系再立例。睇下有冇用呢，就去監管嗰個運送嗰個程序，就係、是、希望即係由喺水站去到你屋企嗰下呢，究竟即係用一個咩嘅方法去希望嚴格啲去監管囉，因為細薄㗎嘛。咁但係呢個其實係一個長期嚟講係亦都一個解決唔到嘅問題囉。咁但係咁同埋就點解啲人係一定要飲呢啲水呢，係因為大部分呢即係喺上海廣州呢啲城市呢，你如果住過就知道啦，基本上你扭開個水喉嗰啲水呢係飲唔到㗎。 唔係佢最主要係如果係廣東省元朗嗰啲呢，因為佢有鹹潮。 廣東省仲唔 使講㗎，有鹹潮㗎。啲水會鹹嗰啲水喉水有時會。 佢有幾個原因㗎，就係啲水受污染啦，本身已經係受污染。同埋有啲呢，譬如上海嗰啲呢就未必一定係水受污染，係去到大廈呢嗰啲大廈嘅水箱啊、 水喉 水管啊，嗰啲全部日久失修得好緊要， 呢個 咧水好恐怖嘅。 呢個係上海度咧，唔關你住邊度事，唔關你嗰間， 全部都係 所有大廈都唔關管理公司。總之我話你聽，就算喺上海最貴嘅 office 裏邊，個水箱都係臭嘅。 我哋以前喺上海沖涼咧，就知點沖嘅咧。我以前啱啱去上海做嘢咧，就即係仲未適應嘅時候咧，就咦點解今晚晚晚打開個水喉咧，嗰啲水嗱煮唔到飯嘅，我連煮飯啲水都要用蒸餾水啊。咁然之後沖涼啊，咁點咧？啲水黃色點？冲啦，咁咧第一晚等到最后唔冲，即系如果冬天，咁啊第二晚喂唔冲唔掂噶咯，又系黄色，咁你到慢慢习惯咗嘅时候咧就系、是，死啊死啊，开着佢，跟住就眯埋眼冲入去，咋咁啊洗， 两分钟之内洗完 就走，当冇事发生，你喂冇办法，你一定要你唔冇，如果唔系就唔冲就唔掂。 因为咧即系我记得我两年前去啦，去山东同济南嗰时即系交流啦，我记得我 friend 都有话过，点解咧？ 我買了一樽蒸餾水回來，即是你首先第一件事你知道酒店的壺乾不乾淨呢，已經是對我來說已經是一個問題來的。 是啊， 我找了蒸餾，我是找了一樽蒸餾水去沖酒店的壺，沖完之後呢，那好啦，你用完蒸餾水嘛，那就倒下去了，找了蒸餾水去煲水，即是你是一定要經過煲的。但問題是好，即是老實說，到第二次落到去成都和重慶的時候呢，我覺得這個程序算了，但是算的原因是什麼呢，即是你覺得嘩真的頂不順了，原因是你發覺你有時候你去到酒樓吃東西或者什麼 很煩厭的， 你是很煩厭的， 是啊， 你他斟那杯水你已經感覺到，但你望落去長江，你望落去長江在重慶的時候， 是啊， 長江咁嘅色係嘛？ 點飲？我諗點飲啊！ 你就算你喺上海一般嘅飯店食飯咧，佢嗰杯茶，因為佢我諗即係如果譬如唔係講緊高級飯店啊，係一般平民百姓嗰啲飯店啊，我諗大部分應該係用水油水去煲水沖茶噶嘛，嗰啲水從來都係有異味嘅， 係 飲唔到啊！一飲落去咧，保你唔似保你，受你唔似受你， 杯水攞埋你都知道已經黃黃地嘅。 係啊， 有啲好啲咧，佢喺個樽嗰度咧，有冇加檸檬啊？加士多啤梨，想 撇下味， 撇下味， 飲 冇用 嘅。 所以你就會見到即係隨街嘅人，其實即係譬如都係揸住支蒸餾水，即係個蒸餾水係好緊要咯。 即係你安全啲咪買翻啲有牌子嘅水咯， 係。你知蒸餾水有咩用啫？你唔見到喺條南京路周街人收樽嘅咩？ 嗯，唔係啊！我哋去到咩咧？即係其實我哋已經即係學校跟咁計咧，交流咧都跟中聯辦去啦。個導遊都講啦，你都預備定咧，香港人去到咧，你會第一兩日咧可能個肚唔舒服啊，成因為你根本就唔慣 噶， 係我嚟研究， 同埋 其實飲長期飲，如果就算係真嘅蒸餾水都唔好啦，因為你即係會 少啲礦啦，少啲礦物質啦， 犀利。同埋就係話一樽樽嗰啲蒸餾水，即係唔係講一桶桶嗰啲，你一樽樽嗰啲，譬如喺東莞就已經係啦。你如果係一嗰啲好細嘅士多， 一蚊一支 嗰啲，話俾你聽，嗰啲大部分都係假嘅。 哇！ 即係都係 refill， 係啊， 所以係好恐怖啊！ 真係唔夠膽， 冇乜唔夠膽㗎。你慢慢你喺嗰度住落咗咧， 只有增強你自己嘅抵抗力 啦，增強你自己嘅抵抗，你係會自然有嗰種抗體 嘅。 我哋都係咁樣飲， 慢慢適應嘅。 初頭我唔知阿傑斯仔有冇啦，香港啲同事好似我哋體質。慣曬啲冇所謂，但係初咗好多同事一上去大陸做嘢咧，我諗佢會 fit 一個禮拜之內，一係係腸胃炎啊，一係屙屙嘔嘔， 好正常，好正常， 好多都係， 好正常。 我 guarantee 係啊，仲有譬如 refill， 包括煙仔都 refill 啦， 係 咩？ 煙仔 refill 大把啦， 你知唔知一包硬盒嘅煙咧？喺上海廣州我就知，就係喺一啲士多咧係有回收個盒㗎。 哦，回收個盒， 你係可以按，好似按 按樽咁樣， 只要你個盒唔係太差就得㗎啦。咁我哋收翻嚟個盒咧，咪就係要嚟做假煙咯。你喺大陸咧，即係任何地方咧，喺街邊賣嗰啲煙咧，佢唔需要話俾你聽係真嘅，直情話俾你聽係假嘅。 你將煙拆開， 老百姓食 嘅，你浸一浸佢就可以見到有報紙啦、廁紙啦、樹葉啦、樹枝啦。火柴我都見過，好似啊， 乜嘢都有。呢啲就變比較無良啦，比較冇咁無良嘅假煙咧，就係譬如話你拆你買包萬寶路翻嚟啦， 入啲中南海， 意思就係中南海咁樣咯。 哦， 算好好嘅啦。 喂，依個好好啦，依個好好啦， 好有良心已經 啊。係啊，問題佢買翻嚟嗰包中南海係咪真嘅先？ 嚇？ 我都冇乜點假啦，嗰啲都。 咁你呢？ 哇，好難嘅，係 假上假。 唔係講中南海 就好似係假㗎，因為講緊啲中南海咧，係我哋講緊嗰啲中南海唔係貴嗰只， 五蚊包嗰只， 係四蚊包。 我買去啲五蚊包喎， 四蚊包。而家有冇加價？我唔記得咗啦。嚇，即係 好多好多隻嘅佢，有好多隻嘅。 係啦，因為每隻品牌都係咁樣嘅嚇，係咯。 咁啊，其實 anyway， 你除咗食嘢之外啦，大陸你搞開嘅，我最記得嘅就係棉被啦，棉被嘅事 係咯， 棉被又係咯，棉被發生咗單啦， 棉被係經常都係，我買翻嚟我都成日買嘅，嗰啲以前咧，即係有時貪方便咧，就嗰啲假棉被，我係誇張到係喺嗰啲喺超市我都試過買過假棉被嘅，係啊，入邊全部係嗰啲 類似好似啲玻璃纖維咁嘅嘢， 類似啦，總之唔係棉，係 咪買一 黑黑地灰地？ 你慢慢就成張買翻嚟嗰陣時咧，會係幾厚下嘅，但係好快成張棉被咧係會越嚟越薄， 漏氣。 我最記得報紙咧就報道個咩咧，就係有 M 加佢頭，呢個係離曬大好嘅一件事。咁啊，即係你除咗即係依啲你 食物製品冚嘅嘢之外咧，咁電視嗰啲就一定有啦，即係乜差嘢都有啦。 你咪當去中國一個比較好嘅回收市場咯， 好環保， 環保 係啊，嚇乜嘢都可以用翻曬轉頭啦。 咁啊，變相地即係有陣時你即係我，你對於我嚟講呢啲咧，有陣時上到去我唔係即係我真係唔係成日上去啊嘛，跟學校上咧，你好多嘢都好擔心嘅。 嗯， 即係你食嘢啦，你已經係第一個問題啦。第二樣嘢，你去到酒店第，哇你又驚，佢、哇！PK 啦，喂，酒店之牙刷膏佢咩料咧？即係你好多嘢諗嗰陣時，你好麻煩嘅件事，我覺得。我所以成日都唔明白就係、是，哇，點解佢哋嗰啲即係你去到其他學校嗰啲咁樣，我點解佢哋嗰啲可以咁堅嘅？真係乜街邊嘢又食到？即係老實講，你香港嘅街邊有陣時你都要睇下先啦，都唔理啊。但係哇，你去到嗰啲，你真係見到你同埋最衰嘅係咩？個老闆娘可以係、可以喺。即係求求其，我而家喺成都啦，佢開住條山，佢可以開住條山水啦，咁啊倒啲水啦，倒完啲水之後，佢真係倒落個湯度煮嗰啲豬大腸嗰一兜嗰啲湯俾你。 哦，你睇唔見，我哋就長頸上面就眼唔見就當唔知㗎啦。即係譬如話，我哋譬如我舉個再舉多個例啦，即係譬如我哋成日話，我好中意食嘅街邊嗰啲烤羊肉串啦，即係其實好多人成日都同你講㗎。邊有咁多羊你食啊？嗰啲係狗肉嚟啊！咁樣 哦，係啊，係我都唔區嘅， 我唔區啊。但係我好相信係， 我相信係噶， 因為羊同狗亦都係好似嘅啲味道。因為我以前我都有食狗肉咁，但係即係anyway， 即係呢啲嘢其實係好多好多，譬如話仲有啲假嘅即食麵啦，即食麵都有假嘅，話俾你聽。係啊，仲有你有冇見過啲？仲有冇見過有啲散裝嘅麵餅啊？即食麵餅。 哦，見過。 係啊，嗰啲係好平噶，即係應該係一個幾毫咁有一個啦，冇包裝嘅喎。 嚇！ 哇，嗰啲都唔算堅啊！你見面到街邊有時有啲車咧，嗰啲炸嘢咧，一大包咧，嗰啲咧。 邊啲叫一大包？炸咩先？ 嗰啲好似啲卜卜脆嗰啲咁嘅嘢咧，成日 有 車拉住嗰啲， 嗰啲 都 係乖乖咁， 類似嗰啲啊， 係啊。 哇！即係我最記得嘅就係我肯買嘅就係花生，因為你一剝嘅時候見到樣嘛。你其他嘢我唔敢食嘅。你問我就 唔係，我覺得大人就已經冇乜所謂咯。即係我覺得係 B B 仔，即係奶粉呢樣嘢，即係其實係真係。是真係有啲過分嘅。 過分。 即係你上一次大頭就已經係嗰鋪就已經係離譜啦。即係你係今次呢個就仲更加離譜啦。即係如果抌一啲咁嘅即係 melamine 落去溝埋，即係真係會食死人㗎嘛。即係要搞唔好搞啲 BB 仔㗎。係呀。 咁啊即係時間圈啦，牛圈啦。 Okay， 下一次再講。 好啊。 OK。 六月 Extreme Reporter 大變身，全新節目內容，全新主持陣容。旅遊不是請客食飯，而是一種生活態度。旅遊學會 Rosa Sino， 天大地大無奇不有，潘兆聰同你談生死論鬼神，人氣在線，恐怖在線， 人在做，天在看，毓民同你指點江山，鬧臭狗官。 My Radio 有黃毓民頻道， 他不是先知，他是什麼都知，股票投資最緊要問過沈大師，特備財經頻道，沈振營頻道， 人氣組合 Bliss 同你講識少女心事， Bliss 新地帶， 佢唔單止 IQ 爆棚，仲係 IQ 博士，譚志強博士同你與時並進講時事，譚志強頻道，一個冇時間冇地域限制，全港首個雲集最多城中名人嘅網上電台 HKReporter.com。 神州大地是人是事，唯有杰斯仔话过嚟知，一个北上广南的亲身体验。逢星期五晚请收听北上频道。 既然我们知道人和灵体都会四处走的话，又看看这次灵体会去到哪里。 我喺个电眼望出去咧，即系话嗰个锁匙，嗰、那个叫做咩？ 防盗眼， 防盗眼啦，望出去咧。我当时嚟讲咧，阿黄小姐佢嘅右边膊头嘅位，嗰、位女灵体咧，系喺佢隔篱嘅，而且有一只手咧，系搭住咗佢嘅膊头。咁另外仲有一只手咧，就摆只手指指住佢嘅胸口，跟住咧打得少少身咧，佢知道我望喺个。防盗眼望出去嘅，佢嘅眼神咧 即係同埋佢係寧可叫我唔好開門，同埋佢嗰個樣變咗係好兇嘅。我真係唔敢開門，我淨係話俾佢聽，佢未翻，佢唔喺度。 香港人網潘成聰，恐怖在線，星期一至五晚10:30到11:30。